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38集，掉马大戏，乔生疯了，上。次日，星期六，今天没有课，只有自习，九班一早仍旧没有来起。秦冉也没有来上自习，小医师也没人，他直接去程俊在城中的别墅找陆兆颖。陆兆颖昨晚也激动了一晚上，直到一两点才睡着，早上起来的晚。秦冉到的时候，只有程俊坐在一楼的落地窗边，对着一堆花翻着书看，睫毛低低地垂着，翻着书的手指有点漫不经心。秦冉过去瞄了一眼，是一本泛黄的书，上面是一堆象形文字。 前队有事找你。 余光看到秦冉，程俊的手停下，懒洋洋地往后面靠了靠，又指了一下对面让他坐。程管家端了两杯茶过来，程俊的这杯很浓，秦冉的这杯淡淡的，只能看到细微的茶色。秦冉发现程俊家的沙发都非常舒服，他端起茶杯。我找陆兆颖。正说着，陆兆颖从楼上下来，似乎正跟人打电话，他一边说着一边挂断电话，往两人这边走。 人又跑了？那你自求多福吧，我是不敢问了。哟，秦小冉这么早？ 陈管家又给他端了早餐过来。 是江冬月，他又被人截胡了，没抓到人，找我再问你。 他看了一眼程俊，程俊手搭在桌边，眼眸半眯着，不紧不慢地开口。 找我有什么用？ 问。 陆兆颖石化在原地。程管家又给陆兆颖拿了太阳蛋，看到两人就这么说着，也不避开秦冉，不由得又多看了秦冉一眼。 不是，他顾惜池身后肯定是有一个大佬罩着他。 陆兆颖咬了一口太阳蛋，笃定开口道， 就是不知道是谁。 秦冉的手顿了顿，陆兆颖吃完了蛋又看向秦冉。 啊，江东也是我发小，也是个医生，我们三个大学都是学医的，不过他现在啊正在被逼着接管公司。 说到这里，陆兆颖看了一眼程俊。程俊气定神闲地翻着书看，陆兆颖就笑，他手放在碗边，抬了抬头。 等到了京城，我带你去见他，他现在很喜欢你，想要来云城，不过被俊爷按下去了。 程管家又看了秦冉一眼，神色一肃。 还有，那顾惜池也是一个大佬啊，这个就不跟你说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具体消息，说了你也不认识。啊，对了，你这么早来干嘛？ 哦，秦冉收回目光，顿了顿，用不知道是什么的语气开口道，来给你送东西的。 什么东西啊？ 陆兆颖抬头好奇道。秦冉慢吞吞的在兜里掏了半天，才掏出来一张皱巴巴的类似传单的东西。 嗯，什么玩意儿？ 陆兆颖嘴里还叼着油条，就顺手接过，放在一边，没有立马看。 传单？ 专治秃头的广告？捏成这么皱巴巴的，陆兆颖除了广告单，想不到还会是什么东西。不是，秦冉也不解释，就随他放在一边。 哎，你就在这别走了。我下午要去看表演赛，你跟我一起去吧。 陆兆颖看着他，秦冉趴在桌子上打了个哈欠。 唉，不太想去。 不去也不行，浪费我票。 陆兆颖轻哼一声，怨念又不甘心。 云光财团的票可不好拿啊，我让陈木费了好大劲儿才拿来的，晚上见面会的票到现在还没弄到。 云光财团， 那确实麻烦。 管家又去找陆兆颖端来了一杯水之后笑道， 哎，陈管家，你听过？ 陆兆颖好奇道。陈管家点了点头，很恭敬地回答， 哦，大小姐的公司有个技术部，想要和云光集团的开发部合作，不过一直没消息。 陆兆颖立马明白，这就是程俊做到一半又扔给他姐姐的公司。 怎么不找俊爷？ 陆兆颖拿纸巾擦了擦手，看了一眼坐在对面气定神闲的程俊。程俊不紧不慢地翻了一页纸，眉眼垂着，满脸都挺冷淡的，连头都没抬。陆兆颖收回目光，陈管家就垂手收拾桌子上的东西，把用过的餐巾纸跟空碟子收起来，就看到陆兆颖手边皱巴巴的传单，顿了顿问道， 陆少，这垃圾还要吗？ 等等。 陆兆颖伸手接过来，一手拿果汁盒，一手漫不经心地打开来看。 秦小冉送我的礼物怎么能随便扔啊？ 没见过这样的礼物。陈管家看了一眼秦冉，忍不住笑，最后又是叹息，还是小孩子心性啊。他收起了其他碟子，转身走，刚抬脚走了两步，啪一声响，陈管家回头就看到陆兆颖手中装果汁的杯子没有拿稳，被磕在了桌子上。陈管家的脚顿住了。程俊又翻了一页纸，抬了抬眼眸，修长的手指搭在桌子上，随意地敲了敲。 怎么回事？ 不是。 陆兆颖手里还拿着票，另一只手忍不住去摸耳钉。 秦小冉，你 有话就说。 秦冉抬头瞥他一眼。 你给我的是什么？ 陆兆颖的声音里听得出来带着颤抖。 门票呀。 秦冉拿出手机，上面顾西池问他为什么骂他，他漫不经心地回着， 见面会的门票你不是要吗？ 听到秦冉的回答，程俊本来低下看书的头又抬起来。 不是，这见面会的门票你怎么会有？ 陆兆颖小心翼翼地把门票放在桌子上，又小心翼翼地抚平。 不是，谁会揉成一坨？哪个人会像你这样对待门票啊？ 秦冉半趴在桌子上，懒洋洋地回答。 别人给我的。 陈管家这时候也反应过来了，陆兆颖手中的是云光财团的那张门票，程木用了好大心思也没有弄到呢那张。他看了秦冉一眼，惊呆了，原本他以为那是一张垃圾，毕竟从陆兆颖跟程木的反应来看，这张门票很难弄到。他有些懵，这么难弄到的票秦冉竟然有。当然这两人要知道，昨晚秦冉给了乔生他们一叠门票，估计会更崩溃。陆兆颖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消化秦冉给了他一张票的事。秦冉给完了票就去医院看陈淑兰，程俊想了想，让司机开车送他过去。等秦冉走后，陈管家才收回目光，低声询问道， 少爷，月底回京城吗？有个寿宴。 嗯，你先安排吧。 这件事程老爷子说过。程俊重新垂下头，看着手中的书。 应该会回去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